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讨论流程和规范的价值，以及如何参与制定好的流程规范。不知道你所在的软件项目中是不是也有各种流程规范？比如说，像开发人员不能直接在生产环境修改代码、操作数据库，必须在本地先测试验证后由运维操作。而代码呢，需要 review 通过之后呢，才能合并到主分支。代码呢，需要遵守各种规范，比如像命名啊、格式，还有缩进。用几个空格还是 tab 这种细节问题，那遇到 bug 之后呢，你要先提交到 bug 的跟踪系统。那在我经历的项目中呢，或多或少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流程规范，而且越是大的正规的项目团队，流程规范呢就越是多。但然而呢，很多人对于流程规范啊并不是很理解，甚至于觉得是一种约束。从某种程度来说啊，流程规范确实是一种约束，约束了我们如何做一件事情，约束了我们呢用什么标准做事，约束了我们呢用特定的顺序做事。那既然如此约束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有流程规范呢？我认为大概有几个方面。首先呢，流程规范可以提升团队效率。从个体来说，因为流程规范的存在呢，确实可能存在效率降低的情况。但是从团队的角度来讲呢，好的流程规范反而是提升效率的。这样其实很像我们生活中的红绿灯，用一个简单的规则红灯停绿灯行来约束车辆行人呢按照这个指示灯行进。从单个的车辆来看呢，看似是因为红绿灯的存在而影响了效率，但是从整体来看，因为红绿灯的存在呢，就有效的避免了拥堵，反而是提升了大家出行的效率。其实红绿灯呢，除了能提高效率，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处。比如红绿灯这样的好的管理交通的经验呢，形成流程规范之后呢，就可以全世界的共享这种先进的经验。红绿灯呢，不再到处依赖于人的指挥，而变成了让红绿灯的规则呢来指挥交通。软件项目中的流程规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效果呢？我们以代码审查的规范为例，对于技术水平高的程序员来说呢，代码审查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但是对于整个团队来讲，即使是水平高的程序员也可能会被发现有错误，代码审查呢可以降低出错的概率，保障质量。对于水平低一点的程序员呢，这可以通过代码审查学习和成长。代码被高水平的程序员审查之后呢，可以有效的提高质量。软件项目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类似的还有像比如说遇到 bug 要提交到 bug 跟踪系统，还需要配合就是填写重现步骤的说明，看起来很繁琐，但是呢却让 bug 呢可以有效的被跟踪，让开发人员呢可以重现和定位，从而呢可以高效的修复 bug。 另外将好的实践呢标准化流程化，就让大家可以一起共享经验。那我们知道呢，在运动项目上有些运动员呢特别有天分，总能拿到好的成绩，而这些运动员的动作呢就会反复的被研究和学习，最终呢就形成标准化的动作。而其他天分一般的运动员呢，按照研究出来的标准动作练习也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那软件工程也是这样子的，早些年的软件项目就是个人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项目的成败呢极其依赖于个别厉害的项目经理或者是技术高手，而这种牛人总是稀缺的存在。所以呢，后来很多编程高手写代码的方法甚至是写代码的格式都会被研究，最终呢就形成一套套的代码规范，那其他水平一般的程序员呢按照代码规范也能写出不错的代码。代码规范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写出来的代码看起来都差不多，换一个人接手别人写的代码呢也能很快上手。那如果我们站在流程规范的角度呢去看软件工程的开发模式，它也是源自于实践过程中呢一些厉害的项目经理发现了好的可以提升软件质量的开发实践，不断的总结改进，最后呢变成了流程，让普通的项目经理呢按照这一套流程也能做出不错的软件。你看瀑布模型也好，敏捷开发也好，最后落实下来呢不就是开发过程中一个一个的流程规范吗？所以瀑布模型呢我们需要各个阶段评审，敏捷开发呢需要每天开战略会议，需要每一个 sprint 呢有计划会、评审会、回顾会。那流程规范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那就是借助流程规范让项目管理呢从人治到法治。在如果你想技术转管理，先来试试管好一个项目这篇文章中我就提到过，管理呢就是管理人和管理事，而管人呢就是要借助流程规范来管理。因为如果在项目管理中呢 过于依赖人的管理，项目经理呢就会成为瓶颈，大事小事呢都需要项目经理来决策。再说项目经理也不能保证每一次决策的正确性，如果决策失误呢，可能会导致一些冲突。而好的项目管理呢，不需要直接的去管人管事，而是管理好计划和流程规范。项目成员呢，也不需要按照项目经理的指令做事，而是遵循计划和流程规范。那我以前工作的一个项目组啊，一个项目持续了好多年，中间啊换了一批又一批的人，那甚至有时候啊连项目经理都空缺，而项目呢却一直井然有序的进行着，也没有出什么问题，靠的呢就是多年以来呢积累下来的适合项目组的流程规范。就像在大厂都在用哪些敏捷方法这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项目成员呢日常从看板就可以知道要做什么任务，代码审查自动化测试呢可以有效的保证质量，项目文档呢可以保证新人加入的时候呢能快速的上手，结对编程呢可以保证新人遇到问题呢可以得到直接的帮助。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需求变更，产品经理想加一个紧急的需求，这通常是让项目经理为难的事情，加吧影响项目进度，开发人员呢有意见，不加呢可能客户或者说产品经理有意见，一不小心呢就两边都得罪了。如果你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需求变更的流程，就不再需要靠项目经理一个人决定该不该加需求，而是通过流程呢来大家一起决策是不是要加这个流程。所以你看，流程规范看起来是约束，实际上啊，你用的好的话，不仅可以提高团队的效率，还可以将好的实践标准化流程化，让大家可以共享经验，还可以有效的管理项目。那在项目管理中呢，难免要去制定流程规范，即使你啊不是管理者，也可以提出合理的流程规范，帮助把项目管理好。如果有一个科学的制定流程规范的方法，可以让你啊更好的制定出流程规范。那么如何制定流程规范呢？我认为啊可以从四个步骤来开展。第一步呢，就是要明确你要解决的问题。你要制定一个流程规范呢，第一步就是要明确你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项目中的很多问题啊都可以思考是不是可以通过流程规范来解决。比如说有程序员啊在生产环境操作误删了数据表，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只是对程序员进行处罚，寄希望于小心谨慎避免类似的问题，那么下一次啊还有可能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但如果说你在流程上规范起来，比如说数据库操作之前呢先备份数据库，事先写好思考语句，需要有人审核你的思考语句，测试环境呢先测试通过之后，最后再在生产环境执行，那么就可以避免啊以后再出现这种不小心删除数据表的事情发生。第二步呢，就是提出解决方案。对于问题呢，也不用着急说马上就要想到用一个好的流程规范，可以先思考呢解决的办法，有了方法之后呢，你再进一步思考是不是能提炼出流程规范。那么方法跟流程规范有什么区别呢？相对来说呢，方法更有针对性，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的场景或者特定的人，而要将方法上升到流程规范啊，则需要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变成具体的步骤或者标准，让每一个人呢都能执行。比如说服务器部署之后呢出现问题，高手啊可能就直接上服务器操作，修改代码编译就解决了，这是一个解决方法，但这不能成为一个流程规范，因为换一个水平不行或者对代码不熟悉的人来做呢，可能就会搞出更大的问题。这时候呢回滚操作呢就是一个相对普适的方法，就可以变成一个部署后出现问题的一个流程。在提出解决方案制定开发流程的时候呢，也可以参考啊借鉴软件工程中大家公认的好的实践，比如说像敏捷开发中的一些流程。虽然说你的项目啊不一定说采用敏捷开发的方式，但是敏捷开发中一些好的流程是可以借鉴的，可以参考我之前文章提到的像看板呀、站立会议啊、持续集成，这些好的工作流程呢都可以借鉴。还有像代码规范，其实很多公司呢都公开了他们的代码规范，可以直接基于这些规范呢制定团队的规范，比如说前端的有 Airbnb 的代码规范，像 Java 的呢有 Google 的 Java 的编码规范，当代的呢有微软的当代的规范等等等等。那相应的流程规范呢我在文中呢都带了链接，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还有像源代码管理的流程，那现在的源代码主流呢就是用 Git 来管理的，而基于 Git 的代码管理呢已经有很多成熟的流程规范可以参考，比如说阮一峰老师呢就写过像 Git 的使用规范流程、 Git 的工作流程、 Git 的分支管理策略，或者是 GitHub 的官方出品的 GitHub 的使用流程， 还有 GitLab 呢，也是官方有推荐的使用 GitLab 的流程。那还有像部署流程，那十年前啊，像每日定时构建还是很时髦的这个部署流程，而现在呢，主流的部署流程已经变成了持续部署，每一次代码合并到主分支呢，都可以触发一次自动的部署，这样一有问题呢，就能马上知道发生在哪个环节。像这样好的流程呢，还有很多，在我们的专栏呢，会介绍一些，如果你平时多留心呢，也可以学到很多。第三步呢，就是要达成共识，推广执行。在流程规范提出来之后呢，还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只有大家都认可了，达成共识了，才能共同遵守，保障制度的执行。对于大家都认可很重要的流程规范呢，一定要让大家严格遵守，必要的时候呢，需要配合一些奖惩制度，以保障它能顺利执行。比如说流程规范的执行和绩效考评呢可以挂钩，对于没有执行的需要私下的沟通提醒，严重的需要批评教育，否则的话流程规范呢就会形同虚设，没有太大的意义。第四步呢，就是要持续优化，不断改进。流程制定后呢，在实际执行的时候呢，难免会发现一些不合理啊或者不科学的地方，这时候啊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还有一些流程规范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已经不能适合要求了，也需要考虑改进，甚至去抛弃，不然的话反而会成为一种阻碍。比如说以前啊，采用瀑布模型开发的时候呢，项目经理因为需要了解进度，所以每一个项目成员呢要写日报。如果说现在你有战例会议了，日报这种形式呢就可以完全被战例会议替代，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了。通过以上四个步骤呢，你就可以将日常项目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呢，用流程规范的方式呢逐步管理起来，在实施的过程中呢，在不断的优化改进，淘汰呢那些不合适的流程规范。那如果说以前啊，我呢还是人为的去推动一些流程规范的执行，这些年呢，我越来越觉得啊，就是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借助技术的手段呢来推动，甚至于是替代流程规范。比如说代码规范，那以前代码规范的执行呢，主要靠反复的教育宣传和代码审查中一个个去检查，而现在呢，像 VS Code 啊这种强大的 IDE， 以及像 ESLint 的这种代码检查工具，可以方便的检查出来不合格的规范的代码，甚至于说可以帮你直接格式化成满足代码规范的格式。还有说像这种保证代码质量的问题呢，早些年呢必须依赖测试人员大量的手工测试，而现在借助 CI， 也就是持续集成工具，还有 Git， 还有一些自动化测试代码，就可以保证呢代码必须在通过测试之后才能合并到主分支，从而很好的保证了代码的质量。那就像任正非的全面提升软件工程能力与实践，打造可信的高质量产品公开信里面的这一段话说的，软件工程和质量工程需要依靠架构技术，而不是依靠 CMM 和 QA 的管理流程。一切工程问题首先要思考是否能够通过技术解决，当前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暂时由管理手段代劳，同时呢，不停止寻求技术手段。软件工程啊，不要过于依赖流程和管理手段，要思考呢，怎么通过技术手段去解决问题。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流程规范啊，就像红绿灯一样，不是一种约束，而是牺牲一点个体利益，提高团队效率。流程和规范呢，将好的实践呢标准化、流程化，让大家可以共享经验。流程和规范呢，让项目管理啊从人治变成法治。要制定好项目规范呢，你先要明确要解决的问题，然后呢提出解决方案，看是不是可以通过流程规范来解决。有了方案之后呢，需要团队成员呢一起达成一致，最后啊再推广执行。在执行的过程中呢，需要持续的优化，不断的改进。对于需要手动操作的流程呢，可以思考一下是不是可以采用技术手段自动化，通过技术手段去解决。最后呢，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你所在的项目中呢有没有不合理的流程规范呢，或者说欠缺流程规范导致混乱的情况。如果有啊，你觉得可以制定什么样的流程规范来改善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